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书天地。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斜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，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，他们吃苦耐劳、顽强拼搏的精神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。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，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、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。欢迎收听小说《永生斋》，演播艾宝良。 几位掌柜的把王焕章围在了中间，七嘴八舌。 王掌柜的，这可是锦市坊街各商铺的一片诚意，你可不能伤了大家的心呐，是不是？你要是再不收，那也就是小瞧我们了。 王焕章听大家这么一说，更加感动了，转瞬之间他想出了一个办法，他高声说： 那什么，这么着吧，200块钱的银元我收下了，我先用着，等永生斋挣着钱，我再加上200块钱的银元，作为咱们锦市坊街商铺的救济金。往后啊，谁家商铺遇到的困难，这坎儿迈不过去的时候，就支取一部分救济金。具体救济多少，咱们大家共同商量着定。各位掌柜的，看我这个办法如何呀？ 大家异口同声的表示赞同。同和药店的刘掌柜的说： 好。王掌柜的这个主意好，这兵荒马乱的，说不准谁家就受了难了，是不是？俗话说，众人捡柴火焰高啊。 王焕章双手抱拳，笑着说： 好，那咱们就这么定了。今儿个刚开业，先欠着各位的这顿喜宴，等永生斋发达了，我请全街的掌柜的去全聚德吃烤鸭。 好嘞，王掌柜的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。 嘿嘿嘿，你这烤鸭呀，我们可吃定了啊。 掌柜的哈哈大笑着，欢快的各自散去了。送走了锦市坊街商铺的掌柜的们，王焕章扭过了头，转身准备回大堂去答谢前来的客人。忽然听见王泽民在身后高喊着： 三哥，您看谁来了？ 王焕章回过了头，马店马洋市场大当家的田聚才正大步的朝自己走来了。他快走了几步，伸着手高兴地说： 哟，田大人，劳您大驾了，多谢您了。 田聚才走上前，拉着王焕章的手，笑着说： 恭喜呀，焕章，年轻有为的王掌柜的。哎呦，你说，这么大的一把火啊，都没烧垮了你，不简单。 王焕章说：田大人过奖了，这些年呐，多亏有您在马洋市场照应着，这永生斋才有了出路啊。田聚才摆着手： 行了行了，年轻人别谦虚了，拿着，这是马洋市场几个掌柜的给你凑的份子钱，他们正忙着腾腿铺面，没时间过来，我呢代表他们前来祝贺永生斋重新开张营业。 王焕章接过了田聚才手中的大红包。 哎呦， 您先替我谢谢掌柜的们，等我这儿踏实了，就去马洋市场当面拜谢。王泽民站在了田聚才的身后，兴奋地说： 三哥，田大人的马洋市场啊，要大变样了，准备建成一个超大规模的商业一条街呀、啊！我昨儿过去看了，小门小店的都拆了，市场外面的摊位也都拆没了，那些摆摊的小商贩将来也要入驻商业街了。 田聚才拍着王泽民的肩膀笑着说： 哎呦，泽民老弟对马洋市场感情可够深的呀，啊，两句话就把这个马洋市场的发展状况啊，那说的比我还清楚的。嘿，下回啊，聘你做马店布局设计的总顾问。哎， 王泽民呢也笑了起来。哟，您说那总顾问，那我可应不了。要说对马洋市场的感情，那的确深。从我爹那儿起啊，就吃马店的鲜羊肉啊。要说起来，我和焕章三哥可吃您卖的羊肉长大的呀。啊，田聚才仰起了头，眯缝着眼睛想了想， 对哦，那时候我在马洋市场开了几个铺面，刚起步，你父亲王四爷专门买我们家的羊肉，哎呦，没想到一眨眼就干起了大当家的了，你瞧真跟做梦似的。哎，对了，焕章啊，马洋市场正在招商啊，这机会你得抓呀，那些门脸个个气派，可租可卖。虽说北京到张家口的火车通快十年了，可是从塞北大草原来的驼队马队仍然是源源不断呢、啊。再加上坐火车运货过来的张家口一带的商人把我那儿带的更火了。 哎呦，田大人，就冲我对马洋市场的感情也得来一套啊。 怎么着，田大人，永生斋遭此一劫，还得缓些时日，马洋市场那儿呢，我先租一套商铺，拜托呀，您先给我留一套，具体留哪个合适全靠您做主，三天之内我到您那儿办租赁手续。多谢田大人了，您给永生斋带来了吉祥啊。王焕章兴奋地说着， 田聚才连连摆手说： 哎哎哎哎，那你得感谢泽民呐、啊，是他告诉我永生斋今天重新开业，我必须得到啊。 天刚擦黑， 王焕章正准备洗手做饭，忽听门外传来了喊声： 哥哥，我嫂子派我来送钱了。 哟， 振平来了，快快快，进来歇歇，正好一块吃饭。 王焕章迎着弟弟王振平高兴地说。王振平将挎包放在了桌子上擦着汗： 哥，这包里啊装的是咱们庄和小邓各庄亲朋好友为永生斋凑的钱，他们听说永生斋要重新开张，都拿着钱呢到家来找我嫂子了，我嫂子怎么说都不行，非要送给你救急用。嫂子让我叮嘱你，别忘了乡亲们的恩情，想着将来永生斋好了要加倍的报答和偿还人家。哦，对了，这是单据，各家各户给的钱都记在上面了。 王焕章手捧着沉甸甸的挎包，眼含着热泪，动情地说： 哎呀，真是难为了两庄的父老乡亲了，他们在家的生活大多都不富裕啊，还惦记着王焕章，这大恩大德不何以为报啊。 王振平安慰着王焕章： 哥，没关系，我嫂子不说了吗，记住了人家那个钱数，等你挣钱了咱加倍的还给人家啊，就算在永生斋投资了你就别再过意不去了。 王焕章扶着王振平的肩膀： 行，还是弟弟聪明，就照你说的办。 王振平喝了一口茶，放下了茶杯说： 哥，我嫂子呀 还让我告诉你，家里都挺好，甭惦记着，叫你踏踏实实做生意。小宝侄子前两天刚刚满月，嘿，小家伙可会看人了，睁着大眼睛的就是乐，可乖了。妈说呀，你小时就这样。王焕章站起来，从墙柜上拿出了一瓶白酒，打开了瓶盖，向酒盅里倒着说：哎呦，小宝子都满月了，太好了，你瞧啊，我这一天到晚的穷忙活，这儿子都满月了还能回去看看呢。哎呦，我这当爹呀，当得真不够格啊。跟你嫂子说，等忙完了柜上的事儿，我立马回去看他们啊。这边来，这是二姑爷家酒厂特制的通州烧锅酒，咱哥俩好好的喝几杯。清纯的酒香顺着瓶口，在油灯的忽闪里，随着春夜的晚风缓缓地向空中飘去了。从永生斋被烧到如今的重建，王焕章饱尝了人间冷暖的异样滋味。永生斋重新开业的第二天上午，他来到了妙音寺，拜见了曾措老法师。曾措老法师静坐禅房，听完了王焕章的叙说，手捻着佛珠平静地说：鼎王掌柜一席话，处处流露着愤懑不平和感恩图报之气呀。人生在世，顺其自然，种善因得善果，冤冤相报何时了啊。曾措法师身子向前挪了挪，拨亮了酥油佛灯，轻轻地咳了一声说：有几句话你应早有耳闻，我再给你听一次。此些亏处原无碍，退让三分也无妨。春日才看杨柳绿，秋风又见菊花黄。春有百花，秋有月，夏有凉风，冬有雪。若无闲事心头挂，便是人间好时节啊。啊，我再送你三个字啊，向前看，阿弥陀佛。说完，老法师双手合十，闭上眼睛，诵起经来了。王焕章拱手鞠躬：我听明白了，多谢您的点拨，下次再来听您的指教吧。说着转身走出了禅房。王焕章站在了妙应寺的禅院中，仰望着神圣的白塔，忽然一群春燕从空中飞过，来无影去无踪了。王焕章长出了一口气，顿觉全身轻松自在，心灵空旷而澄澈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，小说《永生斋》。 1925年，也就是民国14年5月的一天，阴雨连绵，雨滴从屋顶的瓦檐上流下来，打在石阶上，滴答滴答，有节奏地响着。永生斋后院两棵柿子树上边不时地传来花喜鹊的鸣叫声。王焕章坐在书房里 正如醉如痴地品读着鲁迅先生的白话小说《祝福》。这本《东方》杂志是昨天在阜成门内宫门口二条看房的时候，房的主人陈先生送给他的。书房里传出了王焕章朗朗的读书声。旧历的年底，毕竟最像年底。村镇上不必说，就在天空中，也显得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。灰色的、沉重的晚云中间，时时发出了闪光，接着一声顿响，这是送灶的爆竹。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，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，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味儿。 话音未落，杨康提着伞兴冲冲地撩开了书房的门帘，走进来大声地说：哎呦，三哥耶，想死我喽，我从绥远回来了。 王焕章听出是杨康的声音，手捧着东方杂志从椅子上站起来，高兴地迎过去：哎呦，二弟呀，你可回来了，太好了太好了，快请坐。他搂着杨康的肩膀，扭过头对后边跟过来的陈国清说：国清啊，快把茶沏上，我要跟你杨二舅好好的聊聊。杨康把伞递给了陈国清，笑着说：三哥，我这刚进后院啊，就听见你在书房里说什么什么过年呢，抱着我啊，这可是离过年还早着呢。王焕章将手中的杂志打开：嗨，二弟啊，有所不知，你看呢，我正在读这本杂志上的一篇小说，是鲁迅先生写的《祝福》。鲁迅作家，大文豪，听过他吗？杨康兴奋地说：哦哦，是鲁迅呐。绥远那边啊，好多的读书人都找他的书看呢。刘苍岩先生还送过一本鲁迅的小说集《呐喊》，他说呀是从妹妹小琴家里拿来的。说到这儿，王焕章拦住了杨康的话头，瞪着眼睛急切地说：哟，你有小琴的消息吗？他家哪儿去了？唉，说来话长，三哥，哎，你先容我喝口水啊。杨康端起了茶杯，喝了一口，看着王焕章说：你这一拍屁股从规划城回到北京，可小琴不行啊，她一直放不下您呐，一天到晚是不吃不喝，脾气大的都没了边了啊，谁想跟谁急。哎，一女孩要是从心里喜欢上谁了，还真是九头牛都拉不回去，把苍岩先生跟他妈呀急得是团团转，托人给他找婆家，可就是不见，说除非看上一个跟您王掌柜一样的人，那他才嫁呢。这不是吗，几年都过去了也没个结果。有一年春天呢，苍岩兄在包头遇见一个在学堂里教书的画家，长得清秀透亮，跟苍岩兄挺说得来，就把那个青年画家带回了规划城，跟小琴见了面。刚一开始呢，小琴没看上，说他像个豆芽菜，没有你王掌柜的风度。可这位画家一眼就看上小琴了，索性就住在规划城了，不回去了。他呢主动的跟小琴接触，交谈琴棋书画，尤其呢是当着小琴的面啊画人物肖像，嘿，把他画得还真像，逗这个小琴呢特别的开心。这一来二去的，小琴呢也就喜欢上这个画家了，当年的秋天就把这个小琴娶回了包头。苍岩先生母子俩提着这个心，嘿，这才算踏实下来了。哎呀，我这次回来之前呢，听苍岩先生说啊，小琴的儿子都开始上学堂了。王焕章听说小琴已然结婚生子，过上美好的新生活，心里由衷的为他高兴。哟，这个真不错， 小琴有了着落了，苍元兄全家就开心了。杨康说：“是啊，一提起这个事儿啊，苍元先生可高兴了。”苍元先生说：“小琴一家人，他的老母亲虽说高兴，但是心里边总好像缺了点什么，没着没落的，总嚷着要跟包头啊去看他这个女儿。”哎，三哥呀，咱们说起包头来了，有一件事儿啊，我还得跟您说说。王焕章看着杨康，怎么着，包头怎么了？啊，跟咱永生斋有关系吗？杨康顿了一下说：“包头，那个梁记皮货店的东家梁家岩老先生来信儿了，说是东街旁新建个大街，叫川行店，正在卖铺面呢。当地的官府准备把那个步行街啊建成示范商街，打算圈出一块地方来，集中卖给几家有经济实力、信誉好、市场销售额高的商家。”梁先生说：“从北京过来的商铺啊，最受欢迎了，官府觉着有面子呀，这可是把永生斋打进包头的最佳的时机呀。”杨康看王焕章沉思不语，就加快了语速说：“三哥，如今北京到张家口，张家口到绥远，再到包头，都通火车了，真是省大事了。这包头可是咱们的必争之地呀。”王焕章抬起了头，扬起了手掌，朝杨康的肩膀上拍了拍：“好二弟，咱们哥俩想到一块儿了，包头这个商铺必须拿下。”王焕章看着杨康下巴上的山羊胡子，好奇地说：“哎，二弟，你怎么整出个山羊胡子呀？”杨康捋着山羊胡子笑着说：“哎呦，三哥，在规划城做买卖，长得太年轻，人家不认呐。主儿们，把胡子留起来，显老啊，可信度高，这买卖就好做。”王焕章笑起来了：“哎呀，这可是应了一句古话了啊，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啊。”杨康突然严肃起来：“三哥，您还记得您从规划城返京的时候交给我的那把蒙古腰刀吗？嘿，真神了，他避免咱们永生斋邪庄啊一次大劫难呐，而且还救了我一命。”王焕章回忆着说：“嗯，我记得呀，那把刀是骆驼队哈格邦丹送给我的呀，我觉得留给你比我带回来有用啊。”杨康说：“还真是的，这把刀啊还真是派上了用场了。”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，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。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、锦石坊街等地，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、山西太原、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。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，红极一时。虽历经洪水、火灾、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，王焕章仍不改初心，爱国为本，立于勤奋。小说《永生斋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作者王志学，演播艾宝良，编辑张璐，制作胡听兰。枣花被胡殿魁所害，天津的吴四爷自己寻上门来，想要和永生斋合作，王焕章是何态度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永生斋》。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